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，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， 路过高山， 唱过河流， 音乐在旅途，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。 欢迎回来，回到我们的音乐在旅途下半时段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李双江演唱的《黄杨扁担》。 黄个羊扁扁担软溜溜，老妈接个呀哈里呀，挑一挑白米下溜粥，哎接呀接呀下溜粥来嘛个呀哈里呀，接呀接呀下溜粥来嘛哥呀哈里呀。人人说溜粥的姑娘好了嘛接哥呀哈里呀，溜粥的姑娘回梳头哎，接呀接呀回梳头来嘛哥呀哈里呀，接呀接呀回梳头来嘛哥呀哈里呀。结束一个盘龙钻喇嘛接个呀哈里呀，还结束一个茶花妞妞，接呀接呀茶花妞来嘛个呀哈里呀，接呀接呀茶花妞来嘛个呀哈里呀。只有三姐嘛数得巧喇嘛接个呀哈里呀，数一个狮子滚绣球哎，接呀接呀滚绣球来嘛哥呀哈里呀，接呀接呀滚绣球来嘛哥呀哈里呀，嘿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崔福顺演唱的《花泥之歌》，宋祖英演唱的《飞》，陈琳带出的《会不会太可惜》。

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邹德华演唱的《幸福的生活让我们歌唱》，蒋沛东带出的《重逢》，吕文科演唱的《八达岭上望八方》。 Yeah. 大岭上哎，王八放油，万里山河 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开始的陪伴， 心飘起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月在旅途，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马子玉演唱的《驼铃》，谭晶带出的《在那东山顶上》，戴玉强演唱的《故乡情思》。 人中道远不尽心，洒下一路